新建小区的停车位需100%具有安装充电桩的条件。北京西南购物中心，北京市最大的图书物流企业，眼下40余万平方米的库房全面启动拆除腾退，2018年的6月底前，它将全部外迁，为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腾出空地。9月1号，全市小学一年级、初中一年级的语文、历史、道德与法治三科将启动全新的国家统编教材。新教材将突出立德树人，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传统文化、人文精神等教育的同时，兼顾减负，提高学生能力。例如，小学语文古诗文增加至200余篇，适度降低汉语拼音难度，低学段减少识字量。 Oh,

能认识你是件幸福的事，最爱听你唱的语言，谁会知道你的路也太坎坷，你坚持保持着沉默。

现，不再回忆来路的艰辛，只当作必须付出的学习，放下了对着爱情。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，还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，让一切无处可逃，我学 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有美术功底的员